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八十集。 我以前看过你的比赛。 嗯， 学生时期的女朋友是你粉丝，拉着我看你比赛，天天喊你老公。你退役当晚，我们也在观众席上。 是吗？ 嗯，我记得那晚啊，她哭得很惨。 这是真情实感。那她现在还好吗？ 不清楚，没多久就分手了。 江晨绷着一张脸，再次不知道该怎么接。 项目结束，你如果能去打比赛，打完比赛有什么打算？现在人类寿命长，干什么都不晚。有没有想过将来退役后上个大学？ 想过。 那你对什么专业感兴趣？我让他们给你找点资料，你看看。 没想好。 秦组长思考一下。 你喜欢小动物吗？能养宠物？ 哦，鸭仔可以吗？ 可以。 蟒蛇呢？ 我们需要讨论。 他不想再听别的玩意儿，看一眼时间。 或者你还想打牌吗？我能陪你打一个小时。 什么牌都行吗？ 只要我会。 片刻后，秦牌匾木着一张脸坐在桌前，桌上哗啦作响，江晨和两位冰冻小组的成员搅和几下麻将，开始码牌。 我不太会玩。 没事，我也不太会。 江晨利落的码牌。 咱们玩钱呢。 陈组长听着声音进来。 上班时间打牌出息了呀。 秦组长木着一张脸看他，一副想和他同归于尽的样子。陈组长觉得舒坦了，看了几眼牌回办公室干活。一个小时后，秦牌匾输进去1000来块钱，急忙跑了。出门看见心腹。 去给他弄几只鸭子。 啥？ 小鸭子。他喜欢，让他养。 心腹顿悟，开车出去一趟。下午等着江晨睡醒，便抱着盒子进门。 哎，看看，这是什么？ 他说着打开盒子，只见五只黄茸茸的小鸭仔挤在一起，伸着脖子冲他叫。 组长说你想要，特意让我给你买的。 江晨面无表情看着他，心腹一脸期待的回望，几秒后大概是回过味儿了。 这个你不喜欢的话我拿走。 算了，放下吧。 心腹把盒子一放，急忙跑去复命。两位组长刚因为方案的问题吵过一架，心腹来复命时，陈组长都没细听，只听见几句鸭子冷嘲道： 挺会享受，晚上要吃烤鸭呀。 秦组长冷着一张脸研究材料，没吭声。 是了狗。 陈组长看着他这张死人脸，打开窗户透气，这时往下一望，只见江晨双手插着口袋在花园里遛弯，后面一字排开5只小鸭仔一摇一晃地跟着他，所过之处万众瞩目。江晨原本对这5只小鸭仔无感，但出去转悠一圈，见他们乖乖地跟了一路，便觉得还挺可爱的。再说也不能扔着不管，他于是和工作人员一起给他们搭了窝，还要了饲养指南之类的资料，拿着研究了一下。 陈组长对此目瞪口呆。网瘾少年一招变成养鸭户，画风突变的也太狠了。他默默瞅了一眼秦牌匾，秦组长也看着那边。 这多好， 他们是不是在做梦？ 陈组长轻飘飘地走了。不过他震惊早了，江晨的耐心一向有限，新鲜两天见小鸭仔已经适应新环境，也就不时刻盯着了。再次回屋看比赛视频，只早中晚的时候遛一遍鸭。两位组长仍在研究方案，周六日也都加班。他们专业能力很强，越到关键步骤就吵得越厉害。有一次没控制住音量，连江晨都听见了动静。这天他们中午吃完饭在花园消食，又聊起了方案，再次掐架。掐到一半突然扭头一看，见江晨带着鸭仔过来了，那口气齐齐憋了回去，看得江晨都替他们难受。 你们聊，不用管我。 陈组长暗中缓气，胸口隐隐作痛，觉得再这样下去得吃速效救心丸。他无视旁边的死人脸。 给他们取名字了吗？ 没有。 他看一眼这二人难看的脸色，决定给他们找点事儿干，也好换个心情。 要不你们帮着取取。 大概因为盒子打开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江晨，第一次出去也是跟着他的。他一停，五只小鸭仔也没往前走，都围在了他的身边继续叫唤。偃旗息鼓的两位组长低头瞅了瞅。 毛毛， 黄黄， 蛋蛋， 青青， 重重。 好了，五个名字齐了，陈组长很高兴。 我让他们弄点小牌，一直给挂一个。 江晨看着这两位取名费的组长，淡定地又给了一句。 嗯，这是乳名，大名呢？ 啊， 三个人在小鸭仔的伴奏下相互对视，几秒后， 江幸运。 秦组长有点想问助理为什么要给他买五只，他沉默几秒。 江兴文， 江兴武， 江兴双， 江兴全。 文武双全加一个幸运，够可以的。江晨便不打算管他们了，带着这五只被轻易决定命运的鸭转身往前走。两位组长经过这么一打岔确实冷静了，开始心平气和地聊之前的话题。三天后，小鸭仔的名牌做好了，只有拇指大小，很是精致，被一一绑在了腿上。与此同时，两位组长的方案也吵出来了。冰冻小组来回过了好几遍，这天终于解冻了第六个人。气氛从早晨就开始紧绷，冰冻小组的人比平时沉默寡言，走路则快上许多。等江晨遛完一遍鸭，又给他们喂了食之后，已经看不见几个活人了。他照例去看视频，看几场，起身活动一下。等第四次出门散步的时候，他在一楼大堂里遇见了冰冻小组的人，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他，江晨也看着他们，从他们的脸上简单扫过，悲痛、麻木、疲惫、凝重。 哦，又没能救我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